雷蒙也意识到他们走错了地方，眼瞧着漂亮的小姐姐店员已经红着张脸，微笑着向他们走来了。他紧张地拉了拉秦锦城的衣摆。 哎，怎么办？ 什么怎么办？出去。 秦总倒是脸不红心不跳，只是不知道他是装的呢，还是脸皮真这么厚呢？ 就这么出去？ 不然呢？买点啥？ 雷蒙扫了一眼货架上的黑色蕾丝，凸点狗链的，果断地摇头。 还是算了吧。 那跑吧。 啊？ 跑啊！ 秦锦城扣着雷蒙的手就从店里冲出来了，那姿态像两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，也是没谁了，丢脸。出到店外，俩人对望一眼，不由得又是一阵狂笑。 行了行了，我们到楼上看看，买几身衣服吧。 雷蒙先止住笑。 好，都依你。 秦锦城抬手又要捏雷蒙的脸，被男人退后一步躲开了。 哎，注意影响秦总。 真矫情，老子捏媳妇儿的脸要什么影响？ 秦锦城不满地把雷蒙往怀里一勾，这上手呢把雷蒙的脸搓了一通，气得雷蒙想骂娘。 秦锦城你够了啊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 哟，就怕你没脾气，小野猫干起来才有劲儿。 你闭嘴，你这个老流氓。 晚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 老流氓属性升级了，连带着嘴皮子也变厉害了。雷大少爷一时竟不是对手，气得哭笑不得。逛了一天下来，除了些必要的家居用品，就是几套家居服，还有些各种装饰房间的小玩意儿，让刘琴跟邹瑜直接给送新家去了。这两天呢，何叔先过那边收拾去了，别墅里呢又只剩下雷蒙跟秦锦城俩人了。回到房间，俩人直接累瘫在沙发上。 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女人爱逛街，这他妈哪是人干的活啊，累死了。 雷蒙把脚翘起来搭在秦锦城身上，半点都不想动。 今天开心吗？ 雷蒙愣了一下，仔细想了想今天发生的事儿，还挺有趣，尤其是跟秦锦城推着车在超市里的时候，一起挑选要买的东西，一起商量，一起出门，那感觉不要太好了。 开心啊，非常开心。挺有意思的。 雷蒙弯着嘴角看着躺在沙发另一侧的男人。秦锦城直起身向他这边倒过来，在压倒在他身上的时候，用双手呢撑住沙发的边，避免压到他。 这不就结了？他们要的也是这个过程，虽然累但开心。 秦锦城低头在雷蒙的嘴唇上啄了一口，还没起身便被雷蒙给勾住了脖子。 难怪那些妻子都喜欢缠着丈夫陪他们逛街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。 跟你缠着我陪你逛街是一个道理。 秦锦城， 乖乖小萌萌，是哥哥要陪你逛街的，哥哥喜欢陪你逛街。来，再亲一个。 秦锦城真的是越来越会哄人了，让雷蒙都找不到发脾气的机会，张开的口来不及发出声音，便被男人趁机而入，吻了个正着。俩人在沙发上滚作一团，你揉我一下， 我扯你一下，身上的衬衣被揉得乱七八糟的，那是堪堪挂在身上，暧昧又狼狈，跟打了一架似的。雷猛趴在秦锦城身上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挑着男人的下巴。他一直觉得秦锦城好看，可从来不知道这个男人会这么好看，越看越好看。冷硬的眉眼，高挺的鼻梁，有些薄却颜色鲜红的唇瓣，每一样都让他爱不释手。手指从下巴上往上移，有些凉的指尖一点点抚摸过男人脸上的每一寸肌肤，最后停在唇瓣的位置，用指尖轻轻点了点，雷猛送上自己的唇，轻轻地吻了一记。他说， 做梦。 秦锦城勾着他的脖子压向自己，把刚刚那个前吻变成了缠绵无声的深吻。他红着眼眶，急喘着呼吸说道， 你还有力气吗？ 刚认识男人那会儿，他就在想，这样一张禁欲的脸，那要被自己情动难耐的时候给那样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惊肉跳的感觉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太美了，比这世界上最美的梦境还要美，撩动着心弦一遍遍地催促你要的更多。当然了，在沙发上也是，沙发较之床的好处就是没有给他们配上和谐的二重奏，安静的只能听清这一世的低喘跟暧昧撩人的轻哼声。雷少爷呢，逛街累了，这场由他占据主动的和谐运动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便宣告结束了。或许是俩人最近太忙，好久没做这种事儿了，所以这场运动出奇的和谐舒服，使俩人都达到了极致的愉悦。事后呢，雷猛趴在秦锦城身上不肯起来，把脸埋在男人肩头，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，笑得身体里那点最后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 怎么办，张哥哥，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离开你。 秦锦城翻了一个身，把雷猛抱在自己的怀里。 那就别离开，傻东西。 你才傻，刚才舒服吗？我的技术是不是又变好了？ 下回让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。 秦锦城眉头略沉，起身去浴室。雷猛趴在沙发上又是一通狂笑，笑到浴室都听不见水声了，他才不情不愿地起身去了浴室。入夜，俩人相拥在一处刷手机，雷猛偏过头看了秦锦城一眼。 哎，婚礼的日子是哪天来着？ 下月11。这脑子记什么去了，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记不住。 这不光记你了，确定不需要我们插手？韩姨。 韩什么姨啊，叫妈，以后那就是你妈妈了。 雷猛鼻头突然是有点酸，没听到回答的秦锦城回过头，有些心疼地叹了一口气，搂着他的脑袋在他鼻尖亲了一口。 乖乖小萌萌，以后啊就是有人疼的了，等去了那边我介绍我大哥大嫂给你认识。 好哦，对了，我想问你，妈跟秦叔怎么会分开？ 是爸跟我妈怎么会分开？他们没分开，妈是年初刚出的国，我嫂子怀孕了，她不放心便跟过去看看。 哦，大哥大嫂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啊？ 雷猛知道探测别人家的隐私不太好，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找点话跟秦锦城说。 我大哥的身份不太方便， 早几前是因为他受伤需要去国外治疗，后来有罗嫂子，公司的业务又在那边，索性就留在那边了。 秦锦城倒没什么要隐瞒的，一来雷蒙现在是他的家人，二来这些事一打听那也都知道，又不是什么秘密。 大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？ 雷蒙舔了舔嘴角，总算是问出关键性问题了。秦锦城这才抬起头看向他，嘴角似笑非笑，一脸揶揄。 想问他凶不凶啊？ 没有，哪有啊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爱说不说。 放心吧宝贝儿，大哥的功力还没有秦大柱一半呢，你连秦大柱都敢怼，怕大哥做什么？ 雷蒙目光直闪。 我到底是为了谁啊？你还有没有良心 啊？是是是，宝贝儿是为了我，所以乖，让老公疼一疼。 总觉得这后续剧情越来越像霸道总裁爱上我了，那明明不是这样的呀。